开启人体七轮心轮胎，唤醒松果体潜能，灵动双子。 了解前世，明白今生，灵动双子带你启动松果体，找出心之事，开启潜意识之门，观到前世今生。灵动双子前世今生初版正在招生，欢迎 email 至 kdoormaster kdoor master master @163.com 报名查询，名额有限。好，翻嚟第二节啦，两位好啊。嗱，我哋第一节咧就讲咗全新班啦，第二节咧我哋就讲过呢个嘅前世今生班啦。因为好多人咧 send email 咧都问个问题，即系我哋因为八月会呢个前世今生班开班啦，呢个初班，好多人问话，其实全新班同埋呢个嘅前世今生班嗰个分别喺边度咧？即係個分別就意思話，佢哋要做嗰啲即係例如 connection 啊、冥想啊，個分別喺邊度咧？或者用嘅技巧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嚇， 有唔同嘅方法啦，個冥想已經唔同咯。 係，同埋我即係以我所知咧，即係頭先咪後啦，同阿 Erica 傾啦，其實我哋嘅前世今生班咧係會用到 Guardian Angel 嘅喎，係嘛？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哋每一个人嚟到呢个星球度，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嘅课题嘅。 系。 咁我哋要今世做好我哋嘅课题啦。咁假设我哋做唔好，咁我哋下世又要再学习过呢一个课题咯。 即系其实我哋做前世今生咧，主要的目的咧吓，就系了解前世，就明白今生，知道今世我哋有嘅课题系乜嘢嘢， 而去在当下 完成佢嘅。 是啊，因为其实我哋未做呢一世之前，我哋已经喺上面，我哋同我哋嘅亲人啦、啊、我哋所面对嘅人已经话，哦，今世我 set 死咗要学咩㗎啦。 即係我 set 咗个课题㗎啦。 set 咗㗎啦，只不过我哋落到嚟大家已经唔记得咗呢个课题啦。 係。 咁同埋或者我哋喺上面揀呢张呢、这个课题嗰阵，我哋又唔知道，原来落到嚟真实会系呢一回事。 因为其实咧，嗱，例如啦，我哋讲紧嘅，我 set 咗今世嘅课题系要忍耐嘅，但其实因为忍耐呢个课题可以衍生好多嘢噶嘛，可以衍生哦，你今世你要做，例如啊，做地盘keep 住做嘅，因为你要忍耐高热，即系嗱，唔知噶吓，你出表现嘅模式系唔同嘅，但系课题系一样嘅。所以咧，其實有時有啲朋友仔就問：點解會咁？點解會咁？其實可能就係因為你已經忘記咗一開始個課題係乜嘢嘢啦。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知道我哋嘅課題，而我哋完成我哋嘅課題，咁、對我哋今世嚟講係好大幫助咯。我覺得你最緊要我哋揾到個課題，我哋都唔好再諗哦過去一啲唔開心嘅嘢，我哋係要放下，學會原諒、寬恕自然人生睇嘅所有嘢啊，每一件事，而你吸引返嚟嘅 energy 都會比較好。 嗯，明白。嗱，咁好啦，咁就想問問啦，當我要明白自己今生課題嗰陣時，加啲 angel 即係守護天使啦，又可以擔當個咩角色，令到我自己可以睇到個前世今生呢？ 因为其实呢 ,Angel 佢可以帮我哋好多嘢嘅。咁我简单讲一讲先啦。咁当我哋做冥想嗰阵，咁我哋可以将我哋嘅烦恼啊、唔开心啊、所有嘅不安都交俾佢哋。 係。 而我哋可以去专心做呢个冥想囉。 咁其实佢亦都係一个叫清除负能量，或者係即係将所有嘅忧虑，即係啲负能量情绪俾佢先去离开个身体住先嘅喎，系咪咧？ 系啦，等我哋做得更加好。 嗯，明白。咁好啦，系咪每一个 Guardian Angel 嘅功能唔同咧？吓， 系啊，每一个 Guardian Angel 佢都有佢哋嘅优点啦。 系。 咁好似讲一讲啦，大家都应该知道边个叫 Michael 啦，大天使 Michael。 哦，米加勒啊。 系啦，咁 Michael 咧，佢系可以保护我哋啊，防止啲负能量去到我哋度嘅。 系。 嗱，如果我例如舉個例子啦，即係當日啦，我哋即係做呢個前世今生嗰時，可能每一個朋友仔，佢哋係會諗咗個問題先嘅。 係，因為我哋每今世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課題， 亦都係有今世有每個人有唔同嘅煩惱啦。佢會諗咗個自己嘅問題先，然後咧可能就會出嚟啦，就係咪抽一張天使牌，就睇下。嗰、那個邊一嗰日啊，邊個 Guardian Angel 係會去幫忙，係咪咁咧？ 可以咁樣做啦。 咁然後當我抽到嗰時候，咁係咪每一個 Guardian Angel 入邊亦都會先答咗你個問題先噶？ 佢會話俾你聽，你可以點樣做。當然選擇做唔做就係你自己嘅選擇。即係話俾你聽，要釋放呢件事啊，要去大自然啦、啊。即係有唔同嘅牌會有唔同嘅答案。 嗱，好似头先讲嘅米加勒啦，多数系乜嘢问题人会抽到佢咧吓？ 负面情绪嘅人，咁佢可其实咧，佢有把宝剑啊嘛， 系 佢可以将嗰啲负面情绪去除咯。 哦，即系其实一个可能个比较多愁善感啊，或一个比较谂嘢负面嘅人咧，就多数会抽到，即系多数都因为唔知啊。 其实唔知道，因为有可能你嗰条问题系关于工作嘅， 系 咁有一个大天使，佢嘅专职系可以帮人有多啲意见，咁唔同噶嘛，真系所以唔同 case。就会有唔同嘅 Guardian Angel 嘅。 咁、除咗米加勒之外咧，仲有冇可唔可以讲多两个嚟听下啊？ 我最喜欢嘅 Raphael， 我好中意佢嘅，因为佢系一个治疗师嚟嘅 Raphael。咁佢可以治疗人啦，治疗动物，佢真系一个我好爱噶，即系我爱嘅天使都有头几位咁啊。但系我系会常、okay? 常叫佢嘅。本身我系。几年前咁已经开始会用佢㗎啦。 係、 係、 你开始成系 call 佢话去帮助。 係啦係啦，即係我自己有需要，咁我自己系会 call 自己特别用开嘅 Angel 咁样帮手嘅。咁、所以我系真系同佢建立好深嘅感情㗎。 係咪因为好爱佢嘅。咁咁嗰时会用佢淨係点呢？ 当然啦，因为佢系治疗师，佢亦都疗愈啊。咁好多时候我哋自己唔舒服啊，我哋亦都可以心想啊，希望 Raphael 喺我哋身边可以俾啲能量我哋啊，可以望疗愈我哋啊。咁就算疗愈可以系身体，亦都可以系心境。 系。 咁所以有时系各样嘅疗愈方法都唔同。咁所以你可能会抽到 Michael， 亦都可能会抽到佢。咁大家就睇你当时嘅心情系点样。 佢问嗰条问题 系啦，咁所以佢哋每个都有佢哋可以帮到你嘅方法、或者系啦。 咁同埋我系一个动物全心师啦，咁我都会遇到一啲 case 动物生病，咁我都需要请求佢帮我去附咗一啲动物，令到动物个情绪啊状况都好啲。咁所以我真系。我差唔多晚晚都会同佢 犀利， 同佢沟通。 同埋要饮啖茶，食件饼啊！嗱，但系会唔会咧？咁讲啦，系咪多数用佢即系某一位啦吓？咁就 connection 就会比较深咧？ 其实唔会嘅，只要你识点样同佢 系 沟通，咁佢就会自然帮你噶啦。 同埋咧， 当然你要信佢啦。 OK， 即系好似你做动物全心术，你都要信呢样嘢存在。咁你请求大天使帮助，你都要信佢，佢先可以帮你㗎嘛。咁如果你随口噏咁 call， 咁你同佢又建立唔到一个 关系 接啦， 係 啦，即係真係要由心多谢佢，好感恩佢帮我做呢件事，请求佢。 明白，咁仲有冇其他即系都系阿 Erica 惯常用或者比较深厚嘅咧感情啊？ 我都会用 Ariel 嘅，因为其实咧佢负责动物界啊。 哦 ，Ariel 系啊，因为我系一个 同 Oreo 冇乜分别。 佢可以帮我治疗动物。 哦，都系治疗嘅。 系啦，只不过咧 ，Raphael 咧就专系人嘅。 哦，咁有分噶。 其实 Ariel 咧就系服动物，咁当然啦，我会叫晒佢哋两个一齐帮手。 哦， 咁当我做动物界嘅治疗嗰阵咧，佢哋两个系我嘅好好帮手咯。 明白。但系咧，我睇咗副叫做Guardian Angel 嘅卡牌啦，同一副卡牌入边 就算同一个天使，佢会 based on 你唔同嘅问题出嚟个即系说话系会唔同嘅，即系因为一副卡牌可能一个天使系可能有三张嘅，但系佢哋讲嘅说话系会唔同嘅。 系啊，因应你所以所问嘅问题咯， 或者所面对你认为你所面对嘅困难。 系嗱，好啦，当我知道啦，我抽咗张卡牌出嚟啦，咁佢只系答咗我嘅问题嘅，咁我点样可以？使用佢，或者佢点样可以帮助我去到我嘅前世今生呢？ 呢、這个上堂先讲、哦。 O、okay. K， 因为其实唔系三言两语噶，即系其实学每一样嘢都唔系三言两语，最紧要系同佢建立感情咯。 嗯，因为我哋好多时啲朋友仔都问啦，点样可以行到入去个前世今生啦？梗系第一，梗系上堂先讲啦。但系佢哋好想知道一个基本嘅 concept， 就系话我系咪首先要做乜？或者点点点点点先呢？因为有朋友仔系会话，哦，需唔需要喺之前准备啲咩？我可以准备啲咩会更加容易成功去进入去前世今生？ 冥想咯， 嗯，即系屋企个彩度， 系啦，本身识冥想系会好啲嘅， 同埋识得呢个叫观想系嘛？ 系啦，两样 点样识得去观想呢？ 观想又系上堂先话俾大家听，因为其实又系我讲咧， 系 大家未必明解嘅，即系斋讲咁样， 即系斋系声音讲，明明啱可能要做啲动作啊，或者系直情系要我哋准备啲器材啊，俾各位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同埋咧，嗱，因为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如果报咗名前世今生班嘅同学仔咧，系需要一个礼拜前做，即系一个礼拜前就开始要准备啲嘢，就系要戒口嘅，系咪啊？ 可以嘅话就戒啦，即系我希望大家都做到啦。 系啦，咁啊， 主要唔好饮酒咯。 系啦，最主要就系唔好饮酒啦。咁啊，如果你话汽水嗰啲糖分嗰啲嘢咧，就 可乐本身 就冇啦。 上唔上堂我都觉得大家唔好饮咁多可乐嘅，即系呢个真系嘅，为大家健康啫。 有个同学仔咧就同我讲话，我需唔需要食素咧咁样？ 其实就唔需要嘅，食素系 一种爱嘅表现咯。 嗯， 又或者系一种缘分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就会噶啦， 系 唔需要刻意嘅，大家可以继续自己嘅生活， 系 啦，唔会因为即系唔排除，其实咧你哋而家唔系食素，唔排除上完我哋嘅全新班咧，有人会变成食素，所以唔需要你哋刻意去做。你哋到嗰个时候，原来你连一只曱甴、连一只雀仔，甚至一条毛毛虫，你都能够接通嘅时候，嗰刻你话：，哎，我真系唔系好想食肉啦。咁所以我相信大家唔需要刻意改变自己嘅饮食，暂时。 因为其实咧，最主要咧，即系。全身班你就係呢个食素问题啦。其实前世今生班呢点解唔好饮酒同埋唔好话饮呢啲糖浆成分高嘅嘢呢，係关个虫嗰体事嘅。 係啦，咁因为前世今生班呢係会开启我哋嘅虫嗰体啦。咁而家我哋好多出面嘅食物都係加工制品。咁就会令到我哋嘅虫嗰体钙化囉。 冇错。 咁所以大家想做得好啲嘅话，自己可以饮少啲酒啊， 清啲嘅系啦，酒就最好唔好啦，有酒精成分最好唔好啦吓。 系啦，其实最好都系唔好噶啦。 系啊，同埋 但系有时我讲唔知大家做唔做到，咁我唯有减少咯，叫大家。 系啊，希望就唔好啦，即系做到嘅酒，我觉得呢样嘢就即系汽水咧，我觉得反而对我嚟讲难啲啊。同埋就之前即系 Erica 曾经同我讲就话，喂，最好白砂糖都唔好啦。但其实好多时啲嘢都要有白砂糖喺入边噶啦，冇办法。 系啊，所以我哋所以就 OK 嘅。如果你话唔好饮酒，已经好好噶啦。 嗯，同埋有咩准备咧？就系话前世今生入边咧，系最好咧就将自己负能量咧去清除咗先嘅。 系啦，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嚟嘅，亦都系。 如果你只是想住个问题，咁不停只喺个问题度 盘旋， 系啦。咁我冥想嗰阵，你都做唔到我叫你做嗰样嘢咯。 因为你个脑啊，或者你个心入边咧，依然好多呢啲咁嘅我哋所谓嘅杂念啦吓，去缠绕住你嘅时候，你就去唔到嗰个境界噶啦。 系啦， 因为我哋即系前世今生咧，就首先你系简单啲嘅方式就系、是。你清除咗杂念，开始冥想，然后咧就观想某啲嘢， 然后呢就之后呢就会我哋会话俾你听点样加啲 angel 去帮你哋去做呢件事，然后带住你去慢慢行入去去睇嘅。嗱呢一个呢就差唔多个大概嘅流程啦，係啦。咁入面呢亦都会包含一个环节呢，就係呢两位嘅导师呢会帮你睇咗你嘅前世今生嘅。点解呢？因为有啲朋友仔会问话，可唔可以佢自己有啲困惑，某啲嘢係可能佢同阿 A 君嘅前世今生啊，或者佢同问自己某啲今生啊，点解会出现咁嘅。咁啊两位导师呢係会帮你睇一世先嘅。係啦，咁话俾你听，其实即希望最主要係你放低咗你嘅问题先，然后你先至可以行入去睇嘅。 係啊，因为其实我哋放低咗个问题，自然呢个人冇咗執念呢，其实睇任何嘢真係唔一样嘅。以前或者你会觉得呢个人啊，我睇来睇去都唔顺眼，但係原来当你放下咗一个负能量呢，自然睇咩都顺眼，而好嘅 energy 係可以俾你吸引嚟嘅，真係。 冇错，因为做呢个前世今生情况下呢，你亦都要好需要好大量嘅能量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即係好大量能量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所以會不斷去飲水啦，不斷去要清洗自己嘅負能量啦，然後你先至可以入到入去嘅。同埋我哋暫時呢係會有三世嘅，即係去睇呀，暫定係有三世嘅，睇下各位嘅反應啦。 係睇大家嘅慧根呀。 係啦，因為如果你話哎呀唔係喎，好快喎，我兩分鐘睇咗世喎，哎 very good， 我帶你睇多啲世。但係如果你又講你兩個鐘睇唔到嘅話呢，咁呢我哋暫定係三世先嘅。 咁當然啦，大家其實呢就要有輕鬆愉快嘅心情咁嚟上呢一堂呢。係。咁就係 OK， 因為我上次一样啦，教即系同教其他班一样，我哋今日咧系以最轻松、最愉快嘅方法去帮到大家去进入呢、這个前世今生，又或者以最轻松、最愉快嘅心情去大家为动物连结。其实你嘅心情好紧要，你一冇压力，又或者惊咧就唔得噶啦。所以我哋好 emphasize 就轻松愉快咁上嚟，咁就 亦都一个好重要嘅 环节。系啦，咁你又会当嚟咧，有轻松愉快嘅时候，自然个人都会放下啲。咁到时冇咁多执念咧，就容易睇啲。 嗯， 当然一睇咗又明白咗，原来咧系咁样嘅。咁有时就会真系会好好多咯。 嗯，因为好多时啲朋友仔问话点解点做嘅话咧，我哋节目咧就其实只可以讲咁多嘅，因为去到实际咧，其实我哋亦都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嘅环节啦，或者好多嘅你当系游戏又好，或者系手法又好，其实系课大家去做一个清洗嘅。 系啊，其实前世今生班呢最主要想话俾大家听，学咗我哋今世嘅课题，而活在当下先系最重要嘅。 冇错，咁亦都有啲朋友仔问啦，话哦，我可唔可以睇到人哋啊，或者睇到其他同人哋嘅关系啊？咁 check 下咧。是得嘅，但係呢第一睇下你个能力啦，第二就係、是、好多时呢你话去到睇人哋呢，你同人哋关系呢其实要去到 level 2先得嘅。不过有啲朋友仔呀、啊、哦慧根犀利嘅，或者喺睇緊自己的情况下係会有其他人嘅出现㗎喎，係咪即係佢行入去自己潜意识睇自己前世今生情况下，佢会可能见到有其他唔同嘅人喺个画面入面嘅。 真系睇大家为根，我都系觉得 系啦。 因为有啲谂住做唔到嘅，又突然间会做得好好、啊， 系 真系睇大家点啦嗰日。 所以每一个嘅影像啊出嚟咧就唔同嘅，就唔可以我哋话一竹竿就话哦，全部人都系会咁噶啦，或者睇到啲咩噶啦，其实就唔可以咁样讲嘅。 系啦， 同埋有时咧，你即系我哋之前都话啦，你会有个问题喺心入边噶嘛，可能好大机会啊吓。你行入去嗰一世去睇嘅情况下，你会睇到你有机会啦，系会睇到你想知个答案嘅，或者你入边嗰个人啊，其实你系好想好想系会见翻啊。咁其实因为你个脑咧不断有呢个影像入边咧，你好大机会行翻入去嗰即系同佢有缘嗰世入边，亦都会嘅， 都会嘅。 所以有时即系大家即系问话前世今生呢样嘢咧。真係要试一试先至知道你会睇到咩影像，即係唔似宠物全身话哦，你睇住幅相咁你呢就永远就睇到嗰个㗎啦。前世今生呢係要睇下你自己入，因为我 我哋不断有好多洗啦吓。 系啦，同埋人生学习嘅课题实在太多。 系啦， 系啦，大家面对嘅其实当然咧，我哋会话大家谂住一个问题先，或者谂住一个课题先，但系亦都唔排除有啲人，其实我觉得自己今世系面对。好多嘅课题， 系 亦都唔出奇嘅，即系有啲人话，我觉得我又咁啦，我又咁啦，我又咁啦，咁其实 咁你咪叻咯，你叻咁多课题， 其实都系可能系一个课题，学头先狄金比话斋系忍耐， 系 啦， 只系用唔同形式去表现啫， 系啦，用唔同嘅表达方式去睇下你可以学啦，话斋你可以系受热啦，你可以系受俾人责骂啦， 系啊， 或者系啦，咁、但系其实有时亦都有啲人去入到去嘅时候。又会睇到好开心、好欢笑嘅一面， 哦、 都有嘅，系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太得执着自己系咪呢一世系嚟受苦啊，或者系咁悲痛啊？其实唔系嘅。当你睇下睇下，原来你睇到好多嘢嘅。 因为其实我哋比较担心系咩咧？比较担心就系咧，当你睇到自己前世今生时咧，你明白咗啲嘢，然后会影响到你嘅情绪波动嘅。即系因为每个人啊吓，都会有一个即系想问嘅问题，或者想问我点解喺度嘅。然后咧，佢终于明白，即系等于师傅明白了咁嗰下咧，就比较激动啊！即系有少少担心呢样嘢啫。我 相信大家明白咗个课题而去释放嘅话咧，我哋真系人生会有改变。其实，如果你问点解我会激动，原因就系因为我上世个课题学唔到啊。我先至今世又要再学过，但如果我今世又再唔放下，我下世又要再学过，咁我个情绪其实系因为系上世我唔 pass 呢一个呢、這个， 你要再剔嗰啲科啦，咁样嘢 系啦。 哦，嗱，亦都有朋友仔咧，其实佢想睇前世今生咧，系课睇宠物嘅，亦都有嘅，即系佢想睇佢同佢个宠物嘅前世今生。嗱，其实咧，得嘅，不过咧就唔系。初班啦吓，我只可以咁讲啦，因为有啲朋友仔系佢系有 target 地想同某一个即系宠物啊或者人啊去做 connection 嘅，所以佢先慢慢即系咁，因为你唔可以一跳跳中班噶嘛，所以佢会由初班去学起。但系呢啲嘅朋友仔咧，佢个心咁去想谂住个 target 咧。去睇咧，会唔会有影响嘅咧？ 其实咧，我哋嘅前世就好似一个图书馆， 系 咁系睇下你自己到时唔系我哋嘅意识， 系 愿意带你去睇边一世。我哋冇得话，我好想睇嗰一世就嗰一世，系睇你自己 内心想带你去， 想带你去睇边一世就边一世嘅。 我曾经听过咧一啲朋友仔讲咧。其实最大机会睇到嘅前世今生咧，就系、是、你嗰世好感触嘅一世，即系例如你 pass 又好，唔 pass 又好啦吓。总之系啲事件啊，令到你比较感触嘅一世。其实有冇呢个 concept 嘅咧吓？ 有时人系可能咧，虽然你好想知道嗰一世，但系我哋自己个图书馆可能系想带啲你快乐嘅。景象俾你，当你去到嘅时候、哦，你去到打开呢道门或者去攞一本书嘅时候，因为自己都知道，系你好想知道嗰世系咁样，但系唔排除原来嗰世唔系你想象中咁美好嘅、 嗯。 到时候你 自己 有 package 喺度， 系啦。当你去 pick 嘅时候，原来咧，其实你个心里边都系想带你去愉快，你去攞嗰本书嘅时候，都系攞翻你嗰一世你最快乐嘅俾你睇。 嗯， 系啦。 因为可能喺个潜意识，因为我唔知啦吓，可能喺个潜意识入边咧，其实将嗰世唔开心嘅咧，其实你自己锁得比较深，或者喺个更深嘅位咧锁住咗嘅，因为费事即系令到你自己今世啊有任何嘅特别嘅伤感嘅情况，会唔会嘅咧吓？即系佢会可能会即系摆得喺个比较深嘅位度，即系嗰个唔开心嗰世。 睇下你自己内里个潜意识 个、接受能力有几强， 系啦，即系佢会想带你去边世，都系睇翻真系睇翻自己噶，即系唔系我哋意识层面。 嗯，即系我唔可以话话我想就系想上一世，可能我乜，就唔会嘅。 其实你系咁讲，但可能你个潜意识话俾你听，其实你原来仲有好大嘅恐惧，你根本你就 可能唔敢踏前呢一步。哦、你係我好想，我好想，但其實你內裏最內裏嗰刻，其實你知道嗰度咧，其實係好恐怖嘅。當年一定係咁。咁所以你個潛意識已經話俾你聽，你想係你嘅意識，但係你嘅潛意識就知道你已經好驚。所以可能是时机未到。 嗯。 你自己那种心那种惊恐已经在你的资讯性已经是传意，即是已经在你的身上面散发了这种惊恐。咁所以你可能未达到啫，只不过。当你学 Erica 话，但当你真的放下，其实你想之余你又不再惊恐啦，你亦都只想明白嘅啫，你不会有仇恨或者不会有怨恨，咁可能你就好容易咁去达到。因为你的潜意识是的而且确放下，亦都愿意接纳那件事情。 嗯， 有时你好想，但是想是一件事，你是不是可以接纳这件事情、嗯、是另一件事。那如果当你自己知道你接纳不到的，其实那即是未是时候，所以呢、嗯、你去不到亦都是可能是这个原因。 明白。嗱，刚才讲一个的潜意识和表意识的问题啦、嗯、那我知道其实两位呢有一个有些方法啦，不止一个啦，是去 test 你们的潜意识和表意识是不是一致的，是不 是？是啊，这个又是不是三言两语讲到、嗯、即是其实我用电话讲过给迪金比听，他都未必很明白，我一定要即场示范给他。 但是为什么我要 test 这件事呢？即是为什么我要他，即是首先我是不是需要个潜意识和表意识一致先，是不是需要呢？ 假设有个客人跟我讲话他很想结婚。 是。 咁其实系佢个意识想，但系佢潜意识唔想。 哦， 咁呢样嘢咪做唔到咯？ 哦， 即系呢个就唔系另一个理论嚟嘅，另一个 course 嚟嘅。 哦，呢、這个 course 另一个 course 嚟嘅， 系 就系、是、我因为我喺度谂紧咧，会唔会其实我需要进入前世今生咧，需要呢两样嘢一致咗先嘅，即系我个潜意识同表意识，我都要一致地，我希望要行入去先嘅，即系我需唔需要呢个 step 噶？ 当然啦。 哦、oh, ，OK， 当然啦，咁当然我哋有爱，爱自己，自然系好啲嘅、 嗯， 接纳自己嘅整个人咯、 嗯， 整个人生， 可能咧会即系嗱，我唔知啊， 啲人会觉得哦，点解我咁肥啊？咁其实呢一个已经系唔爱自己嘅表现， 嗯、 即系无论任何状况下，我都觉得自己系完美嘅。 哦，完咯，嗱， 都系你嘅， 系啦。点解我咁样讲咧？有时咧就话，我好想入潜意识，但系其实你个心唔系咁谂，可能啊，我未知啊，即系可能咧就话，哦，咁啊，你嗱过嚟啊，我哋 test 下你系咪真系好想入去睇你嘅前一世啊？咁即系可能然后做一啲嘅即系 exercise 或者个 test。嗱，其实咧你表意识咧你系咁同我讲，但系你潜意识咧系唔想嘅。嗱，得啦，咁我哋继续重复翻第一步，令到你嘅潜意识都系想去咁样先嘅。即系我哋会有呢个咁嘅 testing 嘅，就希望两个意识层面咧都会去一致，然后就入去自己嘅前世今生嘅。 嗯， 所以到时咧吓，即系个方法就即系到时先知啦吓。 系啊系啊， 因为到时嗰比较难去演绎啊，喺度比较难去演绎啊。所以其实咧，我哋系会喺个前世今生班入边咧，系第一清洗负能量啦，然后咧心即系表意识同潜意识一致咧，咁先就更加入去咧，系更加好嘅。同埋我知道兩位有一種好特別嘅即係清洗負能量方法啦吓，咁啊課係之後啊大家返屋企自己係去不斷練啊不斷睇㗎喎。咁嗰、那個可唔可以講少少嗰個方法嘅理論係咩嚟，即係嗰個方法叫forgive 原諒啦，其實最緊要我哋要原諒身邊所有事情、 嗯、 所有人。咁當我哋其實呢人生咧，即系有爱， 嗯， 同其实人系有两种感觉，一系爱，一系恐惧。 系 当我哋充满爱嗰阵咧，做任何嘢都得。 嗯，但如果喺恐惧情况下咧，系会反方向走嘅，系嘛？ 系啦，其实真系人生净系得爱同恐惧。人哋话哦，点解我唔想听我妈电话？ 系 原因，我咪恐惧佢咯。即系假设一个咁嘅例子，其实。即系我而家归类两个分别啫，咁但系其实人哋觉得我唔会有啲人唔会话俾你听佢有恐惧， 系， 但系其实点解佢会有咩都话人啱先咧？原因佢系保护自己嘅一种啊， 系，即系 咁其实都系一个恐保护就唔系爱啦、 哦， 因为佢唔够爱自己，所以要保护自己，咁、 哦、 其实都系恐惧嘅一种。 人哋错先 系啦，其实佢想保护自己咯， 系。 就是因为佢有恐惧咯。 嗯，即系其实即系归于呢两大类啦。 系。 咁总之就唔好恐惧，总之喺个爱入边咧，咁其实咧你做咩嘢咧都会更加好嘅。即系之后我哋亦都讲过一个叫零极限啦，亦都系希望就系清除嗰样嘢嘅。 当然啦，学习爱自己都要一定嘅时间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其实不妨每日都。 我哋其实可以每一日谂起身去感恩一啲嘢噶。 嗯， 你自己发觉有啲咩嘢令你好感恩嘅咧？ 嗯， 你可以出门口觉得哦，其实棵树好靓，你都可以感恩棵树喺你面前。嗯、我哋要学下望下周围嘅嘢，其实我哋只会睇自己嘅缺点，而冇去睇下我哋而家拥有咗啲咩啊。 嗯，其实咧有冇谂过咧？你擘大到眼咧，其实是一件好感恩嘅事。 系啊，应该感恩咯。 系啦，因为你永远唔知道自己即系永远唔识数算自己的日子噶嘛，人系，所以你其实可以擘大到眼咧，系一件好开心的事。又不过呢一种嘅叫擘大到眼可以好感恩嘅事咧，可能系一个比较老人家吓，佢哋可能会有咁样嘅谂法，即系佢每日擘大眼就赚一日噶，即系啲老人家会咁谂。 因为其实我。有个人佢就问我諗唔到嘢去爱。 諗唔到嘢去爱。 係因为佢自己个思想淨係专注喺唔开心嘅嘢度囉。即係我哋将个唔开心嘅嘢就扩大。但係就唔将开心嘅嘢扩大。其实我哋应该将啲嘢开心嘅嘢我哋成日諗。自然个人就会开心囉。 即係我哋叫阳光或者比较积极呢你嘅人生呢就会比较好嘅。亦都系做呢、这个嘅前世今生又好，全身班又好，你其实都系一个最 basic 嘅起步点嚟嘅。嗱，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两位啊。咁啊，全身班或者系呢个嘅前世今生班，如果各位有兴趣嘅，亦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哋。好，咁啊，下次再倾噶。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灵动双子节目免费为宠物主人提供宠物全心解答问题服务，听众可以 send 一张宠物的照片同埋想问嘅问题到以下 email kdoormaster@163.com kdoormaster@163.com， 详情可以参阅节目嘅内文。多谢各位对节目嘅支持。